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澳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欢迎大家收听9月11号 My Radio 和澳楼广东道的联播节目，逢星期四见面的澳洲路边社。大家好，我是世聪， 我是 Ivy。 今天是9月11号911、啊， 嗯， 咁即系我相信咧，即系好多人咧，即系都会一讲起九一一或者一嘟嘟，哇！见到只标今天是这个日子，咁样就即刻谂起咧，即系当年好多嘅一啲嘅影像。 13年前 系啦，就系、是、我相信大家都即刻谂到咧，就系、是、即系两架飞机撞落世贸嘅呢一段短片咁样样吓。咁、我相信咧，即系到死嗰日咧，都会记得呢一段嘢，因为呢段嘢已经系擦唔甩噶啦。因为毕竟喺9月12号嗰阵时候咧，我系睇过2500次嘅，因为即系呢个电视不停播，不停播，系啦，重复、重复、再重复，好似呢一个外星人解剖又系擦唔甩嘅。一讲外星人解剖就即刻谂起嗰件灰色嘢摊咗喺度咁样样，真系擦唔甩嘅。 系 咁今日喺911之际咧。咁就想讲下关于Pauline Hanson 啊，咁样咁 Pauline Hanson 咧，即系大家可能未必太熟啊，咁但系咧，其实佢系澳洲嘅政治风云人物嚟嘅吓。咁、如果你系认识澳洲任何嘅一个政客咧，大部分人咧就系、是、记得 Pauline Hanson 呢一个人。咁呢一个人咧，佢又唔系议，即系佢系议员啦吓。咁但系佢又唔系首相，因为澳洲冇首相噶嘛，澳洲得总理啫。系啦，因为佢又唔系总理啊，又唔系啲咩外交官啊咁样。佢只系一个小小嘅选区嘅其中一个议员啫。咁澳洲嘅议员咧，国会议员咧系有成200个嘅，佢系其中一个啫咁样样。咁佢又冇啲咩特别嘅位置，咁点解佢系咁出位咧咁样？咁就系因为咧，佢当年咧就系被指控咧系一个极度种族歧视嘅分子吓。咁亦都係有好多嘅評論咧，就係同佢同即係希特拉啊咁樣就扯上關係啊，咁話佢亦都係咁法西斯同埋咁種族歧視嘅咁樣嚇。咁呢個 Pauline Hanson 同埋即係911有啲咩關係咧咁樣嚇？因為其實喺西方國家咧即係喺我呢個節目成日都講啦，咁樣其實而家西方國家係面對緊一個淪陷嘅情況嘅，咁樣嚇。咁呢一個情況就係咩導致嘅咧？就係、是、一個非常之反智嘅所謂嘅多元文化政策嚇。咁即係我相信咧，即係香港人咧係冇咁多嘅包袱啊。咁所以即係佢哋冇咁大問題，可以馬上指正多元文化所導致嘅問題嚇。咁、所以其實因為喺香港佢呢個所謂嘅即係放好多大陸人落嚟啊，多元文化政策其實唔係實施咗好耐嘅啫嘛。咁而你今日見到好多嘅大陸人嚟到香港做一啲不歡迎嘅行為啊，亦都係近呢四五年裏面嘅事 嚇。 咁但係喺西方國家咧，西方國家嘅人咧係容忍咗一啲更加不可接受嘅行為。for 更加長嘅時間添咁樣嚇，咁但係點解香港人可以咁快反對呢一件事，澳洲人又唔可以嘅咧咁樣？嗱，即係你喺澳洲啊、美國啊、英國咁樣，我相信真係嚟到喺周街屙屎嘅都係好多噶嚇，咁同香港都係即係都係好多噶咁樣嚇。咁雖然真係喺即係澳洲嘅地啊大啲啦咁樣，咁所以真係你即係屙屎就唔會影響太多人嘅啫咁樣。 同埋都未必會俾你見到。 係啦，唔係咁，但係其實喺澳洲真係都有好多人係通街屙屎嘅咁樣。咁呢個都好正常嘅嚇，咁但係點解第一個係香港人頂唔順先咧？咁樣樣就係因為咧，香港人咧就係可以好快咁樣指正呢一啲人話呢一啲人唔啱嚇。咁但係澳洲就好唔同啦嚇，因為澳洲啊、英國啊、美國啊好多呢啲西方國家咧，佢係一個重擔有一個包袱咧，佢哋係孭住嘅咁樣樣嚇。因為當年咧，即係佢哋係即係做過好多佢哋而家今日真係好後悔嘅行為啦。Which is 我哋成日都喺節目都講，其實完全唔使後悔嘅，就係佢哋覺得 即係佢嘅殖民地歷史咧係好衰嘅咁樣，咁佢哋都係覺得好內疚，咁我覺得佢哋係完全唔需要內疚嘅嚇，咁所以咧即係佢哋係對亞洲人啊或者一啲嘅少數民族嗰個容忍度咧係大好多嘅嚇，咁所以如果你係睇嗰啲美國嗰啲 rappers 啊咁樣，即係我唔係講即係包裝 rappers 啊，即係我係講啲黑人啊調轉大頂帽咁跟住要將個 camera 擺喺地下，咁要控埋去嗰即係嗰啲 rappers 啊，即係唱歌嗰啲 rap 嗰啲咧嚇，佢哋好多時候唱嗰啲歌咧就係唱即係女仔個屎忽啊，又或者係即係攰形攰聲形容性行為啊，F 呢樣 F 嗰個啊嚇，咁又講啲重要部位啊，咁但係啲鬼佬佢覺得this is very cultural， 咁跟住之後we have to encourage multiculturalism 咁樣咁但係點解容許佢講啲白人唔可以講嘅説話咧？就係因為佢有個包袱啊嘛，因為曾經佢哋係真係奴役過黑人嘅，咁跟住今日如果佢哋係要對一啲嘅女士係作出一啲唔應該講嘅説話嘅，哎呀由得佢啦，佢哋呢個 作出啲補償， 係啊呢個種族好慘嘅，由得佢講嘢啦咁樣嚇，即係佢哋根本呢個成日都講叫 white guilt， 就係白人覺得對唔住黑人，所以容許佢哋做好多普通人是不可以做的，中文都是一样的，他说、哎、对不住啊，当年火烧圆明园啊，我们很衰啊，我们又吞并了香港啊，那跟住之后就给你做一些平时其他人不准讲或者不准做的事呢，你是可以做的。啲西方國家咧就孭起咗好多呢一啲嘅包袱，驚俾人話翻轉頭咁樣樣嚇，即係如果你係一個華人嘅咁樣樣，咁你喺街度屙屎嘅，咁一個鬼婆話俾你聽，你唔應該喺度屙屎嘅，佢可以咧微敏屎嘅即係趌起身，即係已經恐怖啦。咁但係佢除咗咁恐怖之外，佢仲大聲鬧咧，就係、鬧你咩？你當年火燒圓明園！你欠咗我哋中國人，記唔記得鴉片戰爭啊？咁跟住個鬼婆咧就冇聲出啦，佢就驚呢啲啫嘛，係咪嚇？咁所以其實你見喺香港好多而家呢啲大量都係使用同樣伎倆㗎，佢咪喺度屙屎囉，屙完屎咁你話佢唔應該屙屎咁樣，你知唔知你中國冇我哋，你哋會死咗好耐㗎啦，即係咁樣講囉，其實係同樣嘅一件事嚟嘅，所以即係我遲啲上網再 share 呢個啦，咁樣喺美國咧就出咗一段短片啦，咁樣就係咩咧？就係有一個黑人嘅肥婆去到麥當勞咧，佢話要免費可樂咁樣，定係佢話要唔知要送啲咩俾佢啊？ 或者 size 定乜嘢嘢， 或者俾少两张纸巾俾佢，定系咩都好啦咁样。咁但系之后咧，佢就即系讲到佢祖宗十八代当年点样被奴役啦咁样。你哋呢班死鬼佬，你知唔知当年我阿爷系要做呢一个嘅奴隶啊？就系因为你哋啊咁样样。哇，即系喂，我唔俾杯汽水你啫咁样，你使唔使讲到自己系奴隶啊咁样？咁所以即系白人咧就呢个叫 white guilt 吓。咁所以真系好多佢哋系完全唔应该容忍嘅嘢。都俾佢哋做，所以点解即系今日喺澳洲啊、美国啊、英国呢啲地方咧，真系有好多伊斯兰区啊，即系佢会起一个回教寺啊，咁样咁，其实系有一啲 bookstore 啊，咁样，基本上有好多区咧就系白人去到咧系会俾人打嘅吓，咁所以佢哋系好惊去嗰啲地方嘅咁样， 不过都唔好去。 系啦，我话俾你听，即系西方国家系有几包容啊吓，西方国家有几包容咧？你有冇见边度有其他地方系容许你可以喺一个大城市里面嘅 town centre 有一个 Chinatown 唐人街嘅一个地方？喂，呢一个系人哋澳洲嘅城市嘅中心里面就系有 Chinatown，每个大城市嘅中心都系有 Chinatown。你点可以话人哋歧视你啊？人哋歧视你就即刻唔俾你有个 Chinatown 啦。 好明显好尊重你啦。 仲 Council 整咁大个牌喺度俾你做个牌坊，咁样又送旧即系送个雕像俾你摆喺度，肉肉酸酸有咩摆喺度啊？咁样即送咁多嘢俾你，俾咁多面子俾人哋，有乜理由歧视先？咁样系咪？咁但系唔系噃，因为你见到即系我哋。真系华人，每一次咧系指证啲鬼佬种族歧视咧，就一系唔使讲唔使拗，有或者有好多着数咁样样嘅，咁所以有好多嘅华人咧就会攞呢样嘢嚟到 take advantage 啦，咁样样吓。咁所以点解今日要讲下 Pauline Hanson 咧？就系其实 Pauline Hanson 咧系当年咧送俾华人社区团体一个最大嘅礼物嚟嘅，咁样样就系因为咧佢讲咗一啲嘅说话，就系俾人 interpret 咗咧系非常之种族歧视嘅咁样样。但系咧我哋今日。就逐段逐段睇翻 Pauline Hanson 到底讲啲咩，问心问翻自己，到底佢讲嘅嘢系 make sense 定系好似即系喺咁多年嘅华人所讲系种族歧视嘅咧咁样吓。因为其实即系现今嘅情况就系点咧？个个都知道 Pauline Hanson 种族歧视噶啦，一讲 Pauline Hanson。啲人就講種族歧視啊！如果你未 頭著住咗， 如果你未去過澳洲，你試下問下任何人，你個有冇聽過 Pauline Hanson 啊？有種族歧視啊嘛，即係就會咁樣噶。咁但係如果你之後繼續問 follow up 問題，問佢 咁佢究竟讲咗啲乜嘢？ 系啦，就冇人会答到你嘅， 就知道佢种族歧视咯， 就冇人会答到你嘅咁样样吓。嗱，咁到底 Pauline Hanson 讲咗啲咩咧？咁样样，咁其实咧，我呢度咧就抽咗一段嘢嘅咁样样。咁呢一个咧就系当年咧佢喺呢一个嘅处女演说嗰阵时候就讲嘅吓。咁咩叫处女演说咧？就系当一个嘅新嘅议员被当选嗰阵时候咧，佢讲嘅第一段演说咧就系叫 maiden speech， 即系处女演说啦。 即系个政治理念。 系啦，呢一个就系佢嘅理念啦，同埋佢喺呢一个嘅议会里边咧，就系希望达到啲咩嘅目的，或者为到 啲咩出嚟咯。 系啦，或者为到必即系咩目的而发声嘅咁样样吓。咁佢就咁样讲嘅，佢就话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are issues that this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address, but for far too long, ordinary Australians have been kept out of the debates of major parties。系啦，嗱，即系佢就话咧，澳洲咧系有两大党咁样样，咁但系咧，呢两大党咧，亦都系冇好好咁样咧，就系正视多元文化同埋移民嘅呢两个重要嘅议题嘅。咁佢就讲啦 ，I and most Australians want our immigration policy radically reviewed and that of multiculturalism abolished。咁佢就希望做两样嘢嘅，第一件事咧就系想咧，即系180度咁样review 扭转啦，即系未必扭转嘅，即系佢想 review 过，即系重新 审 查系啦，重新审查呢一个嘅澳洲嘅移民政策，我系咪入得太多移民嚟咧？即系咪应该选择喺唔同嘅地方嚟咧？咁样样吓，咁跟住第二个部分咧，就系要将呢一个多元文化政策咧，要完全删除嘅，完全 cancel 嘅，停止呢一个多元文化政策吓，咁样样。咁其实咩叫多元文化政策咧？澳洲咧系度过几个移民嘅政策嘅咁样，咁第一个咧就系叫做 assimilation， 即系同化，呢一个系喺澳洲早期嗰阵时候嘅，就系话如果你嚟到澳洲，你要做澳洲人。你要食 meat pies， 你讲中文啊，唔准讲学英文。你要做澳洲人，你要学我哋嘅历史，你要有我哋嘅价值观，你要翻教会，呢一个系当年嘅要求咁样样。咁但系去到五六七十年代啊，咁样样咧就开始改变咗一个叫做 integration policy， 即系一个融入嘅政策咁样样。咁融入政策咧就即系话你可以讲中文，你可以食炒饭，你可以食 spring rolls 咁样样。咁但系咧你都要食 meat pies， 同埋你都要打 cricket， 你要学我哋英文。 系有你嘅自由嘅。 系啦，即系你可以 keep 你嘅 culture， 但系你要学英文，你要融入社會嚇咁樣樣，咁但係去到七八九十年代嗰啲時間，同埋即係到而家咧，嗰個政策咧就叫 multiculturalism 多元文化政策，意思就即係咩咧？就係我哋嘅國家咧係冇自己文化噶，你就帶你自己嗰件嘢入嚟啦。我哋係對你嗰個文化係 no opinion 嘅，你想做啲乜嘢可以做啲咩，你就帶你嘅文化入嚟啦咁樣樣。因為咧呢一個係來自一個即係西方國家非常之信任同埋一個非常之天真嘅一個嘅 諗法。 嘅一個嘅諗法嘅一個思想嚟嘅，佢係認為咧，其實即係個個入到嚟我哋嘅國家咧，即係都會愛上民主，個個都會愛上自由噶啦，咁樣係啦，咁樣咁但係最後我哋今日咧睇到，原來唔係嘅喎嚇，咁所以當時咧。当澳洲人系睇到呢一件事之前咧，如果你系话有一啲文化嚟到我哋嘅国家系冇可能融入我哋嘅社会啊，或者嚟到呢一个国家系同埋现有嘅文化系 not compatible 嘅，你咁样讲咧系叫做种族歧视嘅咁样吓。咁但系当年 Pauline Hanson 咧就非常之有远见啦吓，咁样咁佢就已经睇到呢一件事，咁所以佢就话咧其实有好多人咧，就係想做就停止呢個多元文化，就即係你嚟到澳洲呢一個國家，你就應該做澳洲人，要尊重呢一個國家，係咪 ？Which is 唔係淨係 Pauline Hanson 講嘅，即係例如我自己都成日咁講嘅，係咪？你嚟到澳洲，你就要做個澳洲人啊嘛，咁呢個亦都唔係淨我講嘅喎。不少香港人都是咁讲嘅，佢会同一啲新移民大陆人就咁样讲，佢话你嚟到香港，你就要忠于香港，系咪咁讲先？所以点解今日喺香港系有一个好大嘅矛盾就系咩咧？有好多嘅新移民嚟到香港，咁跟住即刻俾间屋佢住，即系有好多人都冇地方住，即刻俾公屋你住， 吓 睇医生又唔使钱，读书又唔使钱，攞晒你啲学位咁样样， 抢埋啲奶粉， 抢又抢奶粉咁样，咁。你做呢啲嘢都唔紧要，咁但係你喺香港呢仍然继续指证啲香港人歧视你喎。 冇错啦。 喂，即係人哋俾咁多好嘢你，你仲要指证人哋歧视你添。 咪囉，你通街屙屎屙尿仲要话人係唔尊重你个文化，因为你长远历史呢就係淨係识得喺条街度屙屎屙尿。 咁呢样嘢咪令到香港人好嬲囉，係咪咪令到香港人反感囉。喂，呢件事咪喺澳洲发生咗好多年囉，係咪呀？ 我而家唔係講緊大陸嘅中國人嚟到澳洲做啲咩，我講香港人做啲咩嚇。當年97年咁樣，咁跟住即係回歸啦，咁樣咁好多人驚，咁所以好多西方國家咧就接納你嚇，俾你入嚟呢一個嘅社會咁樣。咁但係你嚟到嗰陣時候咧，好啦，即刻去屋住，俾錢你使，俾書你讀。咁跟住你读到咁上下啦，攞咗 citizenship 啦，读埋大学啦，翻香港吓，咁跟住之后 hex 唔使俾，有好多人呃政府钱吓，咁呢一个咪好多香港人嚟到澳洲做紧嗰样嘢咯，吓，即系啊，我就好讲得好清楚咧，唔系所有香港人系咁样做，但系个事实系好多香港人真系咁样做吓，即系好多回流翻去嘅咪咁样做咯，系咪吓？嗱，即系你觉得你咁样做啱唔啱嘅？咁呢个你嘅事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明显地呢度就系咩？你系冇融入到社会咯吓，你有冇觉得澳洲系你嘅家？你有冇觉得澳洲系自己嘅地方啊？你有冇嚟到澳洲嗰阵时候好感恩？即系当年系有好多人打仗为你而死，你今日先至系可以有呢一个嘅民主，你一个自由吓。你喺你自己国家香港啊、大陆，你冇得投票，但系你喺澳洲，人哋当你系一个公民，俾机会你投票。咁但係你點啊？你咪返返香港成日指正澳洲人話澳洲人種族歧視囉。你喺呢度又話 ,oh, he's racist, or、oh, everybody's racist, 咁成日都話人種族歧視囉。咪 exactly。 中國人呢係冇乜得幾多句英文先得講，淨係識得講呢個 字。He's racist, 係啊。因為一講 racist 就有著數嘛。而家香港都係咁㗎。你係大陸人，你去到香港咁樣，你一話你種族歧視就唔使講㗎啦。所以而家香港人所 suffer 緊嘅嘢呢，所即係所面對緊嘅受苦呢，就係、是、澳洲嘅主流社會受咗苦多年嘅苦嚟嘅，呢個就係、是。咁今日香港人就食緊呢樣嘢啦，咁樣。咁嗱，即係我喺呢度呢，我唔係話香港人抵死呀，咁樣絕對唔係咁講。因為呢，即係住喺香港，香港人呢就冇 take part in我頭先形容所講嘅呢樣嘢。 我哋以事論事啫。 唔係，我只係講喺澳洲嘅香港人所做嘅啫。咁我相信亦都係有好多香港人係會同意我嘅。好啦，咁佢之後啊 ，Pauline Hanson 就繼續講，因為我而家仲形容緊佢當時講嗰、那個講嗰啲演詞啊，咁樣嚇。咁其實咧就係呢一句説話咧，先至令人哋最嬲嘅咁樣嚇。咁跟住佢就話咧 ，We are in danger of being swamped by Asians. Between 1984 and 1995, 40% of all migrants coming into this country were of Asian origin. 咁佢就話咧，即、就、係、是、我嘅擔心咧，就係澳洲咧會被亞洲人淹沒，因為喺1984至1995年有40%嘅移民咧都系亞洲人嚟嘅嚇，咁嗱呢個係事實先，首先就嚇，因為真係40%啦，咁當時真係好多亞洲人啦 嚇， 咁如果有一個白人佢無端端見到咁鬼多亞洲人嚟到，覺得唔慣嘅，你可唔可以賴佢先？你可唔可以怪佢先？ 佢有佢嘅理，即係佢有嘅 point 喺度。 係啦，即係但係呢一句都不成於係一個大魔頭所講嘅説話啊嘛，係咪？ 即係嗰陣時聽到可能會誇張啲，可能亦都會得失咗、得罪咗啲 Asian 咁樣咯。 咁但係佢講嘅都係事實啦。咁如果你今日去出去 Chinatown 嘅、去 Hurstville 嘅、去 Auburn 嘅，咁現實上真係四周圍都係亞洲人喎，咁樣嚇。咁佢覺得咁樣不安。亦都唔可以話係咩嘅問題嚟嘅咁樣嚇，因為我唔知道我頭先有冇講到啊，就係、是、關於嗰、那個亞洲嘅老闆咧有冇講嗰個，我未講呢個嚇，咁就係話咩咧，就係、是、曾經咧就有一個喺中國嚟嘅叫土豪老闆啦，咁樣樣 生意人 啦，生意人啦，咁咧佢就請我去佢屋企度食飯咁樣樣嚇，咁咧佢就住喺一個雪梨叫 Piedmont 嘅區嚟嘅嚇， 高級。 系啦，呢一个区咧就系望海嘅一个高级住宅区咁样，咁跟住佢就同我讲吓，小蒋，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住在这里吗？因为问我知唔知点解佢想拣嗰度住啦，咁样，咁跟住我就我不知道喎，为什么呢？咁跟住之后佢就解释，因为呢这里没有这么中国人，唉，你知道吗？这很多只是中文很巧啊。哎，在悉尼的第二边，到处也是中国人。哎，我很不喜欢。你觉得他们很多时候呢，到中国人的地方吵，脏啊，我是最不喜欢。哎，但是这里好啊，因为这里呢，每一个都是鬼佬啊，他们也挺好人的。就 系 咁啦， 仲有得饮咖啡添。 系啦，嗱，所以咧个情况就系点咧 ？Pauline Hanson 当时佢嗰个担忧就系咩咧？或者佢当时嗰、那个嗰、那個情況就係咩呢？佢係見到有好多亞洲人唔單止咧係唔融入社會、而且咧亦都係全部咧湧埋去某一啲區裏面咁樣樣 而家都係啦。 系啊， 事实上就系咯。 事实上呢件事真系发生咁样样吓。其实你一定要明白咧，即系一个西方国家嘅人，佢住咗喺度咁耐，即系佢可能世世代代都系住喺呢一度嘅。佢见到一个社区嘅改变，其实系会深刻。你系唔可以 blame 佢哋嘅吓，即系你唔好以为咧，净系香港人先至有一个即系香港当年回忆嘅过去。其实澳洲人都有噶吓，系啊。即係有好多人見到哇，以前呢度係大排檔嚟，食嘢幾開心。哎呀，而家開咗金鋪啦，幾唔開心係咪？因為金鋪唔係佢去噶嘛，你明唔明？ 當然啦。 哎呀，我之前喺度睇戲，以前喺度有戲院嘅。哎呀，我記住喺個我記得喺個買碌蔗要食嘅咁啊。哎呀，冇戲院啦。哎呀，而家變咗咩啊？而家變咗藥房啊，賣奶粉啦。咁跟住你係咪會對一啲嘅外來嘅人會有啲唔開心先？ 嚇 咁呢一個現實上咧，真係香港所發生緊嘅事情啊嘛。嗱喺澳洲你 imagine 下 ，OK？嗱，一個白人嘅小朋友，佢即係喺六十年代嗰度長大嘅。哎呀，呢、這個咧就係 Uncle Tom 嗰間鋪頭啦。哇，嗰陣時候咧，佢買咗架玩具車俾我噶，咁樣樣。啊，咁跟住之後，我記得啦，呢、這個咧就係Uncle John 開嗰間賣糖嗰間鋪頭啊。啊，我記得當時咧一粒糖咧係一個仙噶，咁樣樣。咁同埋咧嗰陣時候我買唔起啊，咁所以咧一個仙咧可以買一包餅，咁我就買一包餅啦。呢啲咪係嗰啲人於當年嗰啲回憶咯。好啦，咁我哋 fast forward 去到即係呢個2014年啦，咁樣樣嚇。呢一個區咧冇曬白人，你之前住嗰等樓咧拆咗 高樓大廈， 而家起咗高樓大廈 apartment， 但係唔緊要，係40层，但係冇人住嘅嚇。點解冇人住咧？唔係因為有鬼，係因為咧好多大陸人咧，佢哋係淨係嚟買屋嚟到裝嚟到 store 自己啲錢嘅啫，咁樣佢咧根本就唔係打算係啦，佢做投資，佢根本唔係打算租出嚟嘅，所以而家咧有屋冇人住，冇人有屋住咁樣嚇。咁之前間喺度冇咗料咁樣啊，咁跟住之後再隔過嚟睇，咦 Uncle John 嗰間鋪頭變成咩？哦，原來而家變咗呢個回教書局咁樣嚇。咁跟住之後，你會見到好多啲包曬頭嗰啲女人喺度啊，咁樣。咁你見到四圍人，即係一係亞洲人，一係包頭人，一個白人都見唔到。咁你會唔會唔開心先？ 會心噏咯。 咁正唔正常先？ 正 常。但其實 Pauline Hanson 當年所講嘅即係呢一啲嘅言論咧，嗰陣時候都未發生咁多嘅。佢只係話 in danger of 啫，即係有呢一個危險啫。咁而家2014年咧，我話俾你聽。是真的发生了的。嗱如果 Pauline Hanson 当年是真的有远见的，我相信他不会讲到这么 mild， 即是讲到这么小事。因为现在即是这个多元文化所产生的问题是更加多的。因为之前他只是说哎呀亚洲人来到不融入社会的，那么 so what 啫，其实没什么所谓的嘛。嗱我 Hurstville 全部都是亚洲人的地方来的。那最多就是在很多杂货铺嘈啲嘅啲生果喺啲生果摆晒出来阻住晒条路。咁跟住 是 多啲垃圾，咁跟住嗰啲鱼铺嘅，即是嗰啲人攞晒鱼出来喺街嗰度切肉啊咁样。即是好似喺中国啊同埋香港。因為你知喺澳洲好乾淨，即係佢切肉啊、切魚喺裏邊啊嘛，唔緊要，而家攞曬出嚟。咁但係呢啲唔其實冇害人嘅嚇，最多污糟少少，啲人周街抌垃圾或者嘈過馬路要睇清楚多兩次，因為啲人係亂咁揸車嘅，就好似大陸咁樣，咁就令到好多人咧就係賓至如歸嘅喺呢個澳洲裏邊咁樣。 即係反而更加好似身在中國或者香港。係 啦嚇，嗱咁但係咧嗱，即係我咁樣講啦，如果你淨係喺 Hurstville 咁樣 OK 啦，咁但係如果你喺多啲區個個區都係咁咧，咁就真係唔 OK 嘅，你都要俾啲白人。有翻自己嘅文化嘅空間先得啊嘛， 同埋翻自己嘅社區啊，就翻自己嘅社會啊，或者 即系我哋唔好講白人自己本人啦，即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嗰個老闆，佢自己係土生土長嘅中國人，自己英文都唔識講，佢都唔想黐住你班中國人啊，何況啲鬼佬先係咪先係咪？嗱咁所以即係其實佢講嘅嘢咧係絕對有 point 嘅嚇，咁但係Pauline Hanson 佢所指出嘅問題咧，其實呢個都係小問題，只係生活方面嘅小節啫，咁樣嚇，其實係唔理想噶嚇，因為你之前行出去，即係可能呢一個係即係買啲靚嘢嘅鋪頭啊，或者即係嗰啲西人一啲首飾仔啊，即係好多啲 Q 嘢，哦咁而家變咗間唐人鋪啊，咁跟住即係無端端有一個又肥又矮嘅老闆娘著住拖鞋，咁要一大劈芒果咁要抌出嚟 ，$15.95 a box， come here and buy now， very very cheap。即係你可能見到咁樣，即係啲西人見到咁樣不安啦，咁樣因為佢希望所有人係靜啲啊，咁樣嘛。咁但係呢樣嘢都唔會真係傷害到佢嘅嚇。所以其實 Pauline Hanson 當年所講嘅咧，嗱，如果佢係真係知道未來，佢會咁樣講啦。佢就會話咧，嗱，如果我哋繼續呢個多元文化政策咧，我哋澳洲本土會出一啲恐怖分子，呢啲恐怖分子係會去外國打仗，斬甩人哋個頭。咁跟住之後咧，帶埋自己個仔女，咁跟住影相， 咁跟住四围贴通街示众嘅。哇！你谂下，如果佢当年九六年讲呢说话，人哋对佢个反应会点啊？ 哇！你都黐线嘅，你咪有病啊？讲啲咁嘅嘢， 唔单止话佢似希特拉添，或者直情话佢直情系希特拉添，话佢系，或者直情话佢系撒旦添啊！吓、嗯、咁，所以咧，即系其实 Pauline Hanson 佢嗰啲预言咧系 not even close to the truth， 系同呢个真实咧系完全不符，因为事实咧系比佢所形容系差好远嘅，系更加差，系差得好劲添咁样样。 同埋你而家听翻佢当初讲嗰番说话，其实你而家都冇乜。特别话好反感咁样啦，因为其实都发生咗。 因为首先佢所讲嘅嘢全部已经发生晒，同埋而家嘅危险咧系比佢当年所警告嘅系恐怖一百倍添吓。咁跟住之后佢又继续讲，因为我而家解拆紧佢个 speech， 仲未讲完啦。咁又继续讲，佢话 A truly multicultural community can never be strong or united. The world is full of failed and tragic examples, and America and Great Britain are currently paying the price。咁佢就话咧，一个真正嘅多元文化国家咧系永远唔可以团结起来的，不可以团结和强大起来的。他、就是这个世界是有很多一些的 fail 了的，即是一些失败的例子。跟着之后他就列了即美国和英国。佢話佢亦都係即係而家係付出緊呢個公價嘅咁樣樣，咁我哋成日都講啦，嗱呢個完全發生緊啦，即係喺澳洲啊、英國啊、美國啊咁樣樣，哇幾多六歲嘅小朋友係要被逼嫁啲幾廿歲嘅男人啦、因為呢一個係佢哋嘅文化嚟嘅，係佢嘅溝渠嚟嘅，佢嘅傳統嚟嘅嚇，咁跟住好似我頭先講啦，即係又派恐怖分子咁跟住去敘利亞嗰度打仗啊，斬人嘅頭落嚟啊咁樣樣，咁跟住之後本地喺澳洲啊，尋日啱啱出咗單嘢嚇。就是呢個澳洲版嘅 FBI 叫做 ACO 咧、就係、是、拉咗兩個人，咁呢兩個人咧原來咧就係、是、負責咧揾一啲嘅年青人咧，就係、是、過去敘利亞同埋伊拉克幫呢個伊斯蘭國係打仗嘅、所以 Pauline Hanson 當年所講嘅説話咧，而家全部咧都係跟足佢所講嘅已經發生咗嚇，咁、但係發生嘅咧係。仲係更加差添嚇咁樣，但係雖然咁講啦，咁但係 Pauline Hanson 現今咧仍然係仲係孭起緊呢個種族歧視女魔頭嘅罪人嘅咁樣嚇。嗱，因為咧我好多時候係同即係我你知道我中意聊家話噶啦，係咪嚇？咁我成日咧就人哋一講 Pauline Hanson racist， 我俾翻呢段嘢佢睇，我話邊度 racist？ 佢講咩係錯啊？咁樣嚇，咁啊冇人。博到喎咁樣，因為基本上係冇人知道 Pauline Hanson 係講過啲咩，只不過係當年喺九十年代咧，係有好多人炒起呢一件事嘅咁樣嚇。咁其實係邊啲人炒起呢一件事咧？就係、是、一啲澳洲嘅華人社區團體 ，which is 我上個禮拜節目咧，就係、是、講關於 Clive Palmer 同埋佢哋點樣炒起 Clive Palmer 呢一件事啦、其實當年即係，但係佢哋今次咧就完全係炒唔起嘅嚇，炒唔起。咁但係當年 Pauline Hanson 咧，佢係炒得起，仲炒得好勁添。佢係炒得起之後咧，而且都係帶俾自己好多好多嘅政治嘅力量，所以佢係好成功嘅。咁佢哋亦都係希望呢個 Clive Palmer 可以做第二個 Pauline Hanson， 但係奈何咧，佢哋係唔成功嘅。咁下一節咧就翻嚟講。到底呢一啲华人社区团体系点样炒起 Pauline Hanson 嘅呢一单嘢咧？咁样咁同埋呢一件事系点样会影响到香港人呢？因为我相信咧，即系呢一啲华人社区团体嘅伎俩咧，绝对咧系会俾香港嘅社福界啊，或者系新移民代表一啲新移民嘅团体咧系利用嘅。而一利用呢一啲嘅伎俩咧，香港人咧就真系 PK 啦。好，我哋转咗头之后翻嚟继续讲。 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翻返嚟第二节嘅澳洲路边社系有世聪同埋 Ivy 嘅 ，Hello， 咁头先咧就讲到关于 Pauline Hanson 啦，佢系喺澳洲同埋世界各地咧系被视为一个。嘅種族歧視女魔頭，但係剛才啱啱就否釋咗佢到底講咗啲咩咧咁樣樣，咁其實咧佢講嘅就真係唔係太過歧視嘅咁樣，佢所講嘅説話咧只不過係批評。即係一啲亞洲人咧係唔融入社會、，which is 係正確嘅，而有好多嘅華人亦都係會係會引證呢樣嘢，亦都係好多華人咧自己咧都唔想係即係貼近一啲咁多 Chinese 嘅地方，佢反而係想陪多啲白人住，因為佢就係唔中意咁多中國人嘅嘢。 which is 咁嘈。 系啦 ，which is exactly 就系 Pauline Hanson 所讲嘅。咁、但系唯一佢讲边句系衰咗少少咧，即系呢句系唔抵争嘅咁样样。咁、佢就系话咧 ，we're in danger of being swamped by Asians，、即系我哋系有一个被亚洲人淹没嘅危险咁样样。即系佢意思就真系咩咧？就真系我哋澳洲好快噶啦，嗱一出到街呢四围就见到亚洲人噶啦。咁呢个系事实啦，呢、个又真系你试下去即系澳洲嘅新南威尔斯州大学啊，你试下去呢一个嘅 Auburn 啊、Chinatown 啊、Hurstville 啊，喂，其实四围都系中国人，真系 真系鬼都冇。 系啊，佢所讲嘅全部都系事实咁样样咁、而且亦都系因为好多亚洲人嚟到咧，就系、完完全全改咗好多澳洲佢本身现有嘅嘢嘅即系本身可能有啲人哇，即系一个即系。由细到大都喺度长大嘅，哇！呢、这个就变咗唐人铺啦，咁样样，咁佢未必中意，咁你唔可以即系 怪责， 唔可以怪佢哋噶嘛，因为同样地，香港人而家见到周街药房够唔开心咯，系咪？咁其实同样嘅道理嚟啫嘛，吓。好啦，咁嗱，咁但系即系我对呢件事咧就冇乜意见嘅，咁样样，即系到底佢讲得啱唔啱咧，我都唔知啦。咁就俾大家谂下，咁同埋咧，即系我只系讲出个事实就系咩咧，就系咧佢所讲嘅嘢咧好多都系事实嚟嘅吓。咁个感觉啱唔啱咧？咁就系、 大家评论， 大家可以自己翻屋企谂下咁样。咁但系我亦都系想讲嘅就系咩咧？就系、好多佢当时所讲嘅评论或者系感觉咧，系有好多嘅现今嘅华人咧。都係 agree 嘅，尤其是喺香港嘅添咁樣。咁所以即係由此可見咧，即係我就唔可以話佢係點樣係一個極端嘅分子咯嚇。因為如果係嘅，咁好多人都極端咁樣。咁如果好多人都極端嘅，咁就真係唔係極端啦。好啦，嗱咁其實當時啲華人社區團體點樣炒起呢一件事嘅咧？咁樣嚇嗱，因為咧我哋首先要明白華人社區團體佢哋嗰個存在價值係咩先咁樣，或者佢係點樣先至可以存在咧？嗱，我哋做生意好簡單啫，做生意最緊要賺錢啦，係咪嚇？咁但係華人社區團體咧，佢係一個叫做 lobby group 嚟嘅，即係佢哋係一個壓力組織咁樣，即係俾政府壓力嘅嚇。咁所以咧，即係你當我嚇。因为可能是六七十年代嚟到澳洲咁样，咁跟住咧见到咦四围都冇四围都冇中国人喎、咁样，好啦，咁我就开一个clubhouse 啊，就叫做澳洲华人协会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大家系华人咧，我哋一齐团结就是力量，一齐 join 我哋啦，咁样系，咁跟住一齐学下写毛笔字啊， 系 跳下舞 啊， 打功夫啊，舞狮啊，系啦，即系搞下啲咁嘅嘢啦吓，咁跟住咧啲 member 咧就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啦，咁样吓，咁但系咧。有一啲人咧，佢系唔会 join 嘅吓，就系、可能系第六代嘅华人咁样样，咁佢哋中文都唔识讲，系全部讲英文，佢根本系即系黄皮肤嘅鬼嚟。 中意食麦当劳啊啲，食乜鬼咩去咩饮茶嗰啲咁。 系啊，咁佢哋根本就唔使 join 嘅吓，咁所以对于一个嘅华人社区团体嚟讲咧，佢哋嗰个power 咧，即系佢哋嗰个力量咧，就系、来自。不能融入社會嘅人，咁、其實你喺香港咧，即係都係有類近啲咁嘅情況嘅、即係可能係社福界啊，或者係一啲新移民嘅一啲嘅協會啦、咁樣嘅團體啊，哇！佢哋個力量係來自邊度？佢個力量咧就係、來自不融入社會的人，咁、所以咧，即係如果 被忽視嗰群 係啦，嗱咁所以即係如果我真係即係有心想呢一班人可以慢慢變成一個真正嘅澳洲人，我係會想佢哋認識澳洲歷史啦，即係知道點解投票係咁重要啦，知道西方文化喺邊度嚟噶啦，英國歷史啊，知道點解自由係咁緊要啊，打板球啊，教佢放完工之後飲啤酒啊，咁我就會做呢啲嘢嘅，係咪？咁但係當佢哋係學滿師啦。佢哋真係變成咗一個澳洲人啦，佢會唔會翻嚟揾我？ 唔會， 佢唔會翻嚟揾我嚇。咁、所以咧，我做呢一個嘅華人社區團體咧，我最緊要就係咩咧？就係、要攬住 keep 住呢一班人嚇，同、埋越多人入嚟就越好咁樣樣。咁所以點解呢啲華人社區團體咧，一定係會支持更加多移民嘅嚇？因為越多人移民咧，即係我嗰個凝聚力就越大啦嚇，就越多人 join 我呢一個會 就越大。 係啊，咁跟住之後咧，哇！如果我是这个的团体的会长的，那我是有500个 member 的，我不是可以 join 一个政治团体咯，那我可以 join 自由党的或者 join 工党的，那之后呢我旗下有500人、你有些什么的示威我带人出来，那跟着哇又带人出来又犀利，签名会即刻签到名啊，这样样，又或者选举那阵时候呢，哇大把人帮我黏嘢啊，哇那我 power, 多500对手、 我 power 几大啊，咁但係我點樣先至可以凝聚到呢一班人呢？就係、要呢一班人係唔可以融入社會，因為一融入社會佢就會離開咗我呢個 circle 㗎啦，就咁所以呢 首先最緊要嘅咧，就係要呢個叫 control of information 嚇，即係控制資料咁樣樣嚇。咁點樣控制資料咧？咁第一咧就係由語言開始入手，因為始終真係好多政府佢嗰啲嘅資料啊，咁樣全部都係用英文噶嘛，係咪嚇？咁所以佢嗰啲資料一定要透過我 filter 咁樣樣嚇。咁所以咧，我可能係會即係有一個嘅翻譯服務嘅咁樣樣嚇，咁呢一個翻譯服務咧就係話哦，政府出啲咩嘅刊物啊，或者一啲嘅即係點樣攞政府錢嘅資料啊咁樣，你要揾我嚟到做翻譯咁樣樣嚇，咁跟住之後我又再揾人同你解釋啊咁樣樣嚇，咁我嗰個 power 係好大嘅嚇，咁所以當時咧就係好多嗰啲華人社區團體咧就係、是。exactly 做緊呢一樣嘢嚇，點樣可以得到咁多嘅 power？ 點解可以得到咁多嘅凝聚力呢？就係、是希望咧呢一班嘅華人咧唔好融入社會，因為佢越融入社會咧，我可以控制佢嗰個機會咧就越低，係啦。佢一唔融入社會嗰陣時候，我就可以控制佢嚇。咁所以 乜嘢都要靠你嘛。 冇錯啦。咁所以點解當時喺九十年代咧，即係可以有咁多呢一啲嘅錯誤嘅資料，即係講到 Pauline Hanson 係一個即係咁恐怖嘅女魔頭咧，就係、是、因為好多呢啲社區團體可以亂噏咯咁樣樣嚇。咁、你有嗰啲 你亂噏佢都唔知啦，嗰啲人都唔知啦。係 啊，佢自己真係會係咩？呢、這個人佢講啲嘢啱唔啱咧？我睇翻西方報紙先咁樣嘅，咁但係其實西方報紙佢都係講翻同樣嘅嘢，其實就嚇咁所以其實個情況就係佢就控制咗呢啲資料，亦都係控制咗好多呢啲人咁樣嘅。香港 exactly 就會係咁樣嘅，佢哋嗰個目標咧就係、是、希望你唔好融入社會嚇。咁、除咗語言之外咧，第二咧佢哋係會話俾你聽，即係白人嘅主流社會係唔歡迎你嘅嚇，係唔接受你嘅，係種族歧視嘅。咁我係咪要更加即係靠你啊？ 係 啊，所以就係咁啦。咁所以其實當時嗰啲華人社區團體咧，其實到今日都係咁嘅，就係、是、希望啲人係越唔識英文越好。咁所以其實 Pauline Hanson 講佢當時所講嗰堆説話嗰陣時候咧，其實係打正呢一啲嘅華人社區嘅死穴啊！哇，如果呢一啲嘅華人真係金山阿伯，佢識咗英文仲得了嘅？哇，咁我食咩啊？我食屎啊，大佬係咪啊？冇錯啦。咁所以即係呢啲華人社區係完全。不可以接受呢啲事情發生嘅嚇， 唔係佢係不可以接受佢自己冇咗力量啫。 係啦，冇錯。嗱咁，但係咧，當即係有一個咁樣嘅公敵出現嚟講咧，其實呢一個咧係一個非常之漂亮嘅禮物嚟嘅嚇。好似我頭先所講啦，即係如果你真係關心呢個社會嘅，你真係希望即係華人係可以變成一個即係融入澳洲社會嘅澳洲人嘅、一個負責任嘅公民嘅、其實你係應該幫助佢哋融入社會嘅、好似喺香港咁樣。香港都是的，即如果你是大陸人來到香港、即是這些社會福利署那些應該是幫助他們融入社會、但是其實個事實上就是什麼呢，他們越不融入社會，他們需要的分齡就越多，他們越不融入社會，這些團體他們的 power 就越大、即他們只是需要說香港人種族歧視的，尤其是民主派他們最憎你的，你一定要跟我們投民建聯，即是他們就這樣做，現在 exactly 就是發生這些事情。當年呢澳洲呢exactly 就係咁樣啦，嚇、咁所以當時嗰啲嘅澳洲華人社區咧，就係、希望咧佢哋就唔好融入社會咁樣樣嚇。咁、但係 Pauline Hanson 咧就幫咗佢哋就即係、一大把勁嘅咁樣樣嚇，因為佢哋而家咧就即係大家都團結好合一咁樣走出嚟，就話 Pauline Hanson 係種族歧視嘅，我哋大家係中國人，我哋咧一定要打擊呢個女魔頭咁樣樣。咁、所以當時咧呢一個係澳洲華人政治界裏邊嘅一個嘅高峰期嚟嘅嚇。咁嗰陣時候咧就出咗一個政黨，咁呢個政黨咧就叫做團結黨 ，The Unity Party 咁樣樣。咁呢個 Unity Party 咧，當時喺新州咧係非常之成功嘅，喺呢個上議院嗰度咧係贏咗一席啦，咁樣樣。咁佢嗰個政綱就好簡單，就係、打倒 Pauline Hanson， 打倒 Pauline Hanson， 咁其他政綱就冇乜噶啦，咁樣樣其他政綱就冇乜噶啦。咁、其實佢係好簡單啫嘛，出嚟嗰陣時候就話：，嘿，中國人梗係投翻中國人啦，咁樣。但係其實咁樣做。你係幫唔到件事嘅、你咁樣做反而係敵我矛盾嘅。你諗下，即係如果係一啲即係中擺企喺中間嘅鬼佬啦咁樣，佢見到嗱 Pauline Hanson 咧就話啲亞洲人咧就係、全部堆埋一堆嘅，唔融入社會嘅咁樣，咁跟住之後嗰個鬼佬可能會話，唔融入社會又會唔會真係㗎？即係我都識啲 Chinese OK 嘅咁樣，咁跟住另個頭。咁跟住望一望一邊，哇！成班中國人衝緊埋嚟，咁要大聲話打到 Pauline Hanson， 打到 Pauline Hanson。喂，咁你咪引證咗當時 Pauline Hanson 所講嘅説話咯，係咪先？如果真係想幫華人，呢啲華人社區團體係應該幫呢一啲嘅新移民 融入社會，但係佢哋唔可以咁樣做，因為呢一個咧係 against 佢自己嘅利益嘅咁樣。當我係儲到一堆人嗰陣時候，無論係政治啊或者做生意啊，都係有好大好大嘅 power。而呢一啲人咧就係想 keep 住呢一樣嘢啦。咁而亦都係有 Pauline Hanson 嘅武器，亦都更加係激起佢哋添咁樣。因為點解咧？因為華人嗰啲領袖平時唔會揾你出嚟噶嚇，唔通我即係 冇事冇幹咁樣。 唔通我關於環保嘅政策揾咗中國人出嚟講嘢啊？唔通我關於澳洲嘅車產業揾咗中國人講嘢？梗係唔係啦？梗係關於種族歧視先揾你出嚟講嘢啦，係咪？咁跟住揾你出嚟講嘢嗰陣時候，你又可以上電視，哇幾巴閉啊！一上電視嗰陣時候咧，就話哇我為中國人爭光，我為中國人發聲咁樣嗱，咁所以啲蠢嘅中國人咧，咪全部跟曬佢哋咯，係咪先？咁佢就哎呀，你幫緊我哋啊！ 民族英雄 係嗱，真係好似我咁，我話俾你聽，嗱 Pauline Hanson 係種族歧視想杀你噶咁样，但系咧你投我一票，我嚟帮你咁样，咁跟住之后你又上电视又讲嘢咁嘅啫。嗱，你睇我上电视咁跟住帮你发声，哇，真系非常之好啊！咁跟住咪投佢票咯。咁所以当年咧。呢、这、一个嘅团结党咧，佢系非常成功嘅吓。咁但系几时没落咧？就系 Pauline Hanson 开始没落，佢就没落。咁所以其实即系呢一个团结党啊，即系呢啲唐人嘅党咧，基本上佢哋其实即系可以话系一啲吸血嘅，即系几吸血虫嚟嘅咁样吓。佢就系当时吸 Pauline Hanson 嗰啲血吓，即系佢一健康嘅咧，佢就健康啦；佢一唔健康嘅咧，佢就唔健康。嗱，而家 Unity Party 所剩翻嘅咧，即系都系一啲嘅啲 local government 嗰啲议员啦，即系嗰啲市政府嗰啲议员啦，吓，即系几区议员。即系星期几倒垃圾啊，同埋条路几时要补翻啊？即系嗰啲议员啦、啊、吓。咁但系即系话去到国会啊，或者系即系省议会啊，就全部唔关佢事，因为冇人会再选呢一班友上去嘅咁样样吓。系啦，咁其实即系呢一啲华人社区领袖咧，佢哋嗰个最重要做嘅咧，就系要制造恐惧，同埋要隔离。即系佢要吓到啲中国人觉得，你只系可以靠我，我先至可以帮到你。 即系唔可以走出佢哋嗰个社区。 系啊，第二就系隔离，隔离就系唔可以走出个社区啦。咁样吓，咁其实即系我自己咧，都系真系真真正正经历过呢样嘢嘅吓。意思就即系咩咧？即系我自己都玩过呢啲咁嘅政治嘅，因为咧即系嗰阵时候好曳啦，咁样咁我而家即系都知道自己咁样做系唔啱嘅咁样吓。咁啊嗰阵时候咧，我就喺呢一个嘅大学第二年班咧，就系当选呢一个大学。学生会嘅总书记咁样样吓，咁嗰阵时候即系又系嗰句啦，嗱，即系 Pauline Hanson 都话 swamped by Asians 啦，即系被华人被亚洲人淹没啦吓，吓呢件事系事实嚟嘅，因为如果唔系我当年喺呢一个大学拉票都唔会咁容易拉到票。喂，你谂， 我想然之后几多个留学生？ 系啊，嗱，你谂下嗱，因为最主要系留学生啊嘛，系咪吓？嗱，虽然我喺呢度土生土长嘅澳洲人啦，咁但系咧我系一个亚洲面孔咁。 你仲可以讲流利嘅广东话添。 冇错啦，普通话就唔太流利，咁但系都可以嘅咁样。咁但系嗰阵时候咧，我就嗱，即系如果你系有一个。政纲嘅，你估你嘅政纲系会代表边一个群族啊？ 留学生 系啦，咁样 你因为佢哋嘅利益 就系啦，咁 样 就留学生喺呢间大学嗰度咧，就俾人歧视得好惨、啊，成日都 fail， 咁我哋咧就希望咧，真系可以 争取多啲， 系啦，即系成日话你啲英文唔好，唉，咁冇理由咧话你英文唔好噶嘛，英文系你第二个语言，我哋咧系应该保护你嘅，因为你成日话人哋英文唔好 ，mark 低人哋咧，呢、這个咧叫做种族歧视，咁啊乜鬼嘢都话种族歧视，呢、這个种族歧视嗰个种族歧视啊，咁样样 吓，冇死 系啦。咁但系真系都唔系太成功嘅，其实都吓。咁、哦、但系咧，系直至到有一日咧，有其中一个嘅博士啊，定系教授啊，教授嚟嘅吓。呢、一个教授咧就讲咗一句说话，就系、是、关于非洲人嘅吓。咁佢就话即系越多非洲人嚟到澳洲咧，就越多强奸啊，会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吓。咁嗱呢句说话有冇 point 咧？咁样样，咁你只不过系需要嗱，即系我咁样讲啦吓。首先，第一，我哋知道事實咧，就係非洲的而且確係好多強姦嘅嚇。咁、如果你將一堆非洲人係有冇教過佢有冇成，即係求其揀一堆非洲人嚟到澳洲，你覺得澳洲係會多咗強姦咧？唔好答，因為呢個答案咧係歧視嘅嚇。我唔爭送你蛋糕啊！喂，我調轉問下啦，咁樣樣，大陸人係咪好多人吐痰同埋食煙啊？ 係。 咁如果你一大堆大陆人带嚟澳洲嘅，系咪会好多人食烟？系咪好多人会吐痰啊？ 系，好大机会咯。 嗱，所以呢一个 professor 佢讲呢句说话啦，咁但系亦都系即系当时喺2000年嗰啲时候咧、就好政治正确嘅咁样。哇！呢一件事发生咗嗰阵时候咧， 嗱，身为一个普通嘅华人咧，就应该惊嘅，或者觉得唔开心嘅，即系觉得哇死啦！即系呢啲人讲呢言论会唔会即系我俾人踢出校啊咁样，或者我俾人歧视噶，会唔会咁样嘅咧？咁样吓咁，但系即系对于我呢一个嘅大学政客嚟讲，你觉得呢件系好事定系坏事咧？ 好事咯， 好事 ，thank you， 不得了 ，hallelujah！ 即系咧，即系呢一个系我嘅hero 嚟嘅。如果冇佢咧，即系都唔会赢得咁劲， 系咪先？ 咁所以当年咧，即系系当选嘅成班中国仔系啦，全部当选。点解啊？因为我哋出去拉票嗰阵时候点样讲嘅？ 打政 府。你好，你好，你们要投我们一票？哎呀，你知道浙江大学呢一个 professor， 他非常种族歧视啊！哎呀，你快点投我们，如果不是，他们可能会踢你出校噶，即系咁样讲啦，系咪先？咁样然之后，哎呀，真系会咁样噶！哎呀，我快啲投票啦，咁样。exactly 就 系 咁，咁当然我现即系我今日咧就乖咗，咁所以点解我亦都系将呢个秘密同大家讲？但系其实呢 common sense 其实都唔系咩秘密嚟嘅。 但系呢啲 common sense 啦，如果你系一个即系无知嘅一个人咧吓，即系无知嘅一个嘅选民咧，你好容易系 buy 到呢一样嘢嘅吓。咁而当时咧好多嘅喺澳洲嘅华人咧 ，exactly 就系 buy 咗呢一样嘢 ，buy 咗呢一啲华人社区，代表晒你哋吓，就为咗自己嘅我唔知。他是否为了自己的利益啦，咁但系事实上咧，佢咁样 so called 帮咗我哋之后咧，佢哋自己咧系得到好大嘅利益，而我自己呢样嘢咧，我自己 exactly 都系咧，真系经历过嘅咁样吓。咁所以咧，你见到香港咧，即系我相信都有同样嘅事情发生嘅就系啊，嗱，系会好多人咧，系越讲歧视或者系越指正香港人歧视就越着数，嗰啲人咧你就要小心啦吓，因为系嗰啲人咧系会玩死你嘅吓，咁嗰啲人咧佢哋亦都唔系帮助香港人咯，即系基本上佢哋系想香港死嘅，其实系吓，咁但系当佢系咁样做嗰阵时候咧，佢系会得到好多嘅赏赐，得到好多嘅 reward 咁样吓，即系如果系有一啲嘅热血公民走出嚟 complain 嘅，咁然之后就啊，即系呢啲大陆乜乜乜咁样，咁跟住之后就可以有一个即系咪好似嗰个叫咩啊？系啦，就好似陈正心咁样咯，吓咁系咪每一次有一啲咁嘅事发生，咁跟住陈正心就好着数先，就 系 咁样咯，吓咁所以其实咧，陈正心澳洲已经有好多噶啦，即系所有澳洲嘅华人社区团体嘅领袖咧，根本就系陈正心， 吓 每一次系有一啲疑似种族歧视嘅嘢咧，佢就要走出嚟可以掏光，咁啊可以得到好多嘅支持咁样样。有一日如果陈正心系参选啊咁样咧，我相信佢一定好成功， 吓 咁其实 exactly 就好似澳洲咁样啫嘛，吓有好多嗰啲呢啲社区团体吓，澳洲嘅华人社区团体，咁有好多嗰啲领袖啊，咁你就走出嚟就话代表你，咁跟住之后咧就得到好多嘅支持，咁你就吓你，即系我相信。好多嘅新移民啊，即系佢有咁多反香港人嘅情绪咧，唔系以身俱来嘅，系好多人教佢哋噶。因为我喺澳洲见到就系咁啊嘛，因为有好多人教佢话香港人系好憎你嗰阵时候，佢哋系得到好多嘅着数。吓，因为你每次都要翻嚟求我咯，你每次都要翻嚟揾我咯，你揾我嗰阵时候我有钱收咯，我有一日要参选嗰阵时候。咁跟住你又會支持翻我咯？喂，呢啲全部都係着數嚟噶嘛？呢啲係咪嚇？咁咧，我點解咁即係？所以我咁樣講咧，我今日咧，其實我都想講係咩咧？就係、是、我係理解點解一啲嘅新移民咧，即係對於香港人有咁大嘅敵意啊！ 嚇， 我係真係了解嚇點解咧？因為我記得有一個回憶係點樣咧？因為其實 Pauline Hanson 當年咧係俾人妖魔化去到邊個地步咧？咁樣嚇，就係、是、咧有好多人係話佢所講嘅言論咧係同希特拉一樣嘅嚇。咁即係我今日大個咗，當我真係有眼睇佢講咗啲咩，佢唔係話要殺曬啲亞洲人。是同希特拉好大分別嘅，咁但係又係嗰啲左膠話呢啲係法西斯嘅言論啊咁樣嚇，咁我记得我细个嗰阵时候咧，嗰阵时候我三年班，因为 Pauline Hanson 当选嗰阵时候，我系三年班， 96年啊。 咁我记得嗰阵时候咧，我系啱啱咧系接触到一啲第二次世界大战嘅资讯咁样样，即系我见到有好多即系瘦猛猛喺呢啲集中营饿死嘅一啲嘅嘅犹太人吓咁样。当我听到有一啲人话俾我听话，呢个 Pauline Hanson 好似希特拉咁样样噶。我嗰阵时候心里边真系惊，以为有人系会 捉咗你去集中营， 系啊，系即系会有一架车喺出边，咁跟住之后拉我去集中，我真系惊嘅。咁、当我 系 喺学校讲呢样嘢嗰阵时候，即系啲同学，系啊，我都听过啊，咁样样。 點解係會有咁多呢一啲 false information？ 點解係咁多呢一啲帶嚟恐懼嘅一啲嘅説話？全部都係來自呢啲華人社區團體同埋呢一啲華人媒體。俾一啲蠢人一啲呢嘅感覺嚇，咁我嗰陣時係細路仔，梗係蠢啦，係咪？係，但係佢係俾到你呢一個嘅感覺咯嚇。另外點解咁驚咧？就我第二樣驚嘅就係咩咧？就係、如果唔俾人即係掟去呢個嘅集中營咧，就係、是、會俾人遞解翻香港嘅咁樣。咁我當時咧即係啱啱移民啊嘛，我當然即係細細個會問阿媽點解要嚟澳洲啦咁樣嚇。咁跟住佢係俾咗即係六四嗰啲，俾咗六四嗰啲片我睇睇咗咩？係啦，坦克車同埋學生同埋槍聲咁樣。咁我驚咁跟住佢嗱香港會咁噶咁樣，哇！咁我驚翻到香港咧就會俾呢一個嘅坦克車碌死啦咁樣。 係咁翻香港好啊，定留喺澳洲好咧？ 咁你諗下，即係對一個細路仔呢一個係一個幾大嘅恐懼。 係 咁，亦都係對於一啲無知嘅人，我相信亦都係有同樣嘅恐懼咯。咁而家喺香港嘅新移民，我相信佢都係聽緊類近我細個聽過嘅一啲言論，就係話香港人係好憎你噶，你乜乜乜噶，你咧嚟幫我哋愛港力啦咁樣，咁跟住咧我哋咧係會幫你發聲噶。嗱、你諗下咯，幫助新移民嘅，你會信我愛港力陳正心，定係你信黃洋達先咁樣？哇，梗係信你陳正心啦，係咪嚇？咁但係到底陳正心佢呢一啲嘅嘅言论同埋做事嘅出发点，佢系咪真系想帮助呢啲新移民咧？吓、其实反而唔系咯。 系 咁，同埋即系你系会造成一班人咧，就系一齐咧，就系害呢一个社会， 同埋更加造成嘅社会分裂。 所以我好即系蒙羞就系咩咧？吓、就系、是、即系当年八九十年代嘅华人社区领袖、，which is 呢啲全部都系香港人嚟嘅吓， 吓、 就系、是、做咗不少伤害澳洲社会嘅一啲嘅事，因为你见到其实澳洲而家咁多嘅反歧视条例啊，各样啊咁样样咧，即系助长呢一啲极端伊斯兰教嘅法例啊，或者或者呢、這个澳洲嘅政治嘅情况啊咁样、其实好多呢一啲咧系澳洲嘅华人社区，尤其是香港人所造成嘅、因为即系嗰阵时候未有咁多嘅伊斯兰教徒嘅吓、即系你今日就可以赖佢哋啫吓。咁、但系你要有一啲嘅政策系之前打开道门、有得人即系、有得人哋使用，即系呢一啲嘅 loopholes 啊，即系啲法律啦咁样啊嘛。即系呢一道门打到咁大嘅，系边个搞出嚟嘅咧？就系、香港嚟嘅华人社区领袖。咁好快香港咧，而家唔系已经系受紧呢个罪嘅咧？都好快係會受呢個罪。 我相信其實而家都開始緊。 係啊，咁所以即係其實即係我上個禮拜就講關於呢個 Clive Palmer 啦咁樣嚇。咁、其實當時即係即係上次我都喺節目講過啦咁樣，就係、呢個 Clive Palmer 呢個議員咧嚇，即係佢喺呢個電視節目嗰度咧就大力咧就批評咧中國共產黨咁樣。咁佢第一咧就話佢哋係共產黨，第二咧就係話佢係自己殺害自己嘅人民，第三咧就係、一個不公義嘅法律制度嘅嚇、三句説話咧都係好合理嘅咁樣嚇。咁、但係呢啲華人嘅社区团体领袖咧，哇，又系好似乌蝇咁捽手啦、有嘢食啦，可以出嚟觅食啦。咁跟住上个礼拜咧，我节目都有讲啦吓，就成班华人社区领袖咧就走出嚟觅食，又开 press con 啊，又上电视啊，又去坎培拉啊， 哇，写信， 咁跟住又上报纸啊，就系、话我哋咧系要严重打击呢一啲种族歧视嘅言论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呢一啲嘅言论佢唔系歧视紧中国人啊嘛，佢系歧视紧中国共产党啫嘛吓。咁、有好多中人根本就唔会觉得 offended 嘅。咁、之后咧，即系上次我有讲过啦，即系之后嗰日咧，有另外一个即系同党嘅议员啦，咁样佢就话咧，澳洲咧系要增加自己嘅国防，因为佢就话中国咧系非常之危险嘅咁样样吓。咁、即系其实我都好同意咧，即系呢啲说话咧系对中国共产党同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咧系 大不敬。 大不敬同埋一个非常之大嘅一个嘅冒犯嚟嘅吓，咁冒犯性系咩咧？最主要咧就唔系因为佢所讲嘅不实，因为佢讲嘅亦都系事实嚟嘅。因为中国咧，即系佢话中国危险啊，系咪吓？咁而的而且确中国真系危险嘅， 系啊吓。 嗱，咁我咁样讲中国危险咧，其实我系赞佢哋嘅吓。点解我咁讲咧？嗱，因为你谂下啦，中国咧，哇，有咁大，即系有咁大嘅军力，哇，又买潜艇啊，哇，又买飞机，又买大炮又剩。喂，你买咁多嘢？你都係想人哋覺得你危險啫，係咪先嚇？即係好似一個火喺街角嘅飛仔死靚仔咁樣嚇、即係佢可能即係又聞曬身啊，又食煙啊，咁跟住之後又粗身，即係粗到自己好大隻啊咁、樣，粗身出去，咁跟住人哋望一望佢，望咩靚仔？即係可能會咁樣樣啊嘛。佢點解要做呢啲行為啊？就係、要你驚佢咯。 显示自己强咯。 冇错啦，嗱，咁如果有一个人经过，咁跟住即系你又大只又性又 tattoo 时候，即系你可能内心深处咧真系 好善良嘅嘛， 唔系善良，但系好懦弱嘅咁样。咁、哦、但系如果你走过去咁跟住话，我唔惊你嘅。哇，咁系咪对佢大不敬先？冇错啦，嗱，所以咧，即系如果人哋话中国唔危险咧，即系呢句呢啲说话先系大不敬吓。咁、嗯、但系即系 Jackie Lambie 所讲嘅，点解系咁大不敬咧？咁样，因为其实咧，即系嗱，你睇下呢个人又大只又纹身，啊个胸又震啊，咁跟住即系又跟阿大佬 B 啊，哇咁巴闭咁样。咁但系之后咧，有一个五岁嘅小朋友，走过嚟佢。哎呀，呢个哥哥咧，佢点解要粗到咁大只咧？就系、是、因为咧，佢想打我啊！你话呢个黑社会大佬系咪啤一声啊？佢 梗系啦， 我做咩要打一个五岁小朋友啊？ 唔系， 你傻噶？ 嗯， 我唔系打你噶，我系打隔篱帮派嗰啲人噶，你黐黐地线嘅。咁、嗯、嗰、那个五岁小朋友咪冒犯咗佢咯？你谂下，如果呢个五岁小朋友四围话俾人听，话。呢、這个哥哥啊，佢点解成日坐喺街角嗰度吓人呢？就系、是、因为咧，佢想打我啊！哇，如果佢咁样讲嘅，几大不敬咧，系咪？ 系、 啊。但系打佢又唔系，因为佢只不过一个细路仔，咁先吹佢唔涨吓。咁、啊、但系呢个真系有冒犯性， 嗯、 所以即系同样地，中国系咁啊嘛吓，即系佢而家咁多军火啊，又成，即系佢唔系打澳洲啊嘛，大佬，佢、嗯、系打日本、菲律宾同韩国噶嘛，系咪？咁所以即系呢个 Jackie Lambie 咧，即系我系好同意佢所讲嘅，就真系大不敬嘅吓、 嗯。 即系首先咧，冇错，佢讲呢一半系啱嘅，中国人就真系危险。咁、 嗯、 但系第二佢唔系要威胁你澳洲咯吓，咁所以唔该你 check 清楚你嗰啲即系 fact 先啦吓，咁样。咁但系 in any case 咧，即系 Clive Palmer 同埋 Jackie Lambie 佢所讲嘅言论咧，根本就唔系冒犯紧华人或者 Chinese in general 嘅吓，佢、 嗯嗯、 只不过咧。是冒犯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咁、 嗯、 但係點解呢一啲環社區團體，哇咁踴躍走出嚟，咁之後就話你係冒犯我哋所有咁多華人嘅，即係點要咁樣做咧？咁好簡單啦，就係、是、因為咧佢哋咧係想即係復興一個新嘅 Pauline Hanson 啦、啊、即係佢哋好似係一個啲經理人公司咁樣咧、嗯，就希望捧到係啦，捧紅一個明星，哇！之前咁成功咁樣捧紅 Pauline Hanson， 哇！我哋團結黨咧，哇！又巴閉，哇！嗰陣時候環社區幾團結啊，哇！又多錢，又多人支持，又成咁樣樣。咁但係冇咗呢一個第一公敵咧，係做唔到嘅。咁、 嗯、 所以環社區團體咧就好想咧就捧起一個公敵出嚟。佢、 嗯、 想揾呢一個 Clive Palmer 肥佬捧起呢個公敵，咁、 嗯、 但係捧唔起，咁所以 係 啦，係咁所以唔好意思啦。好，咁所以咧即係好啦，節目嚟到呢度啦。咁所以真係希望即係香港人真係可以引鑑下呢一件事啦，咁、嗯、樣咁就知道咧其實即系如果你系睇下澳洲嘅环社区系曾经做过啲咩嘅咧，我相信咧喺香港咧都系会做 exactly 同一样嘢，佢就系会特登咧就造成呢一个嘅社会嘅撕裂。咁其实本身咧，我相信系有好多嘅新移民嚟到系想融入社会，但系佢哋系特登系开一啲嘅团体，为咗自己嘅利益，系特登令到呢啲人唔融入社会，唔相信自由。唔相信民主，唔相信普选，就系、是、为到自己嘅利益。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澳楼广东道，你嘅广东话频道 ANZ Canton.com。